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我记得有新闻咧讲咧，以前唔知唔系有啲人咧俾人斩定系俾人唔知撞车点啊，甩只手咁啦，甩只手咁点知个警察就搵唔到啲咩方法咧，之后就去街市攞个胶袋包住只手咯。咁之後呢 即係斷咗個部分。 係啦。 咁呢、個一定係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基本常識。大家都知道呢，而家我哋科學咁昌明呢，逢係你斷手斷腳，當然手指就更加添啦，係咪？第一時間唔該搵返隻 殘肢， 搵返個殘肢，係咪？因為佢係有機會搏得返嘅，斷肢再直係得嘅。所以你第一時間呢就要搵。咁但係亦都呢就要睇下你喺咩嘅地區啦，你喺加拿大成日都唔凍咁冇所謂啦，但係好似香港呢啲地方呢，其實你唔係淨只要搵返佢，仲要說住佢， 係啦， 因為如果唔係佢就會壞嘅， 係啦， 腐壞咗你都冇用啦，所以你最好啊又揾啲冰嚇，但如果你有隔住嘅揾乾冰更好，咁然後送去醫院， 係啦， 咁呢個亦都係個基本嘅常識，係啦，好啦，咁啊講到咧，佢好有趣喎，嗰個韶關大學嗰個教授咧，即係佢雖然講國語啦，但係即係我都聽，咁佢有啲圖嘅，佢就話原來吹漲咗個波波咧，個波波就有個好嘅保温作用， 保温， 因為空氣係最好嘅住原體啊嘛，係嘛，咁但係咧你個人匿咗去咧，咁啊身體就唔驚啦。但係呢個頭就有出嚟囉，咁但係當然個頭要保護啦，咁我梗係戴曬啲帽啊、眼罩啊、保護個耳仔鼻哥啊咁樣啦，咁但係佢話因為呢大家都知道啦，喺炎寒天氣呢唔係淨係個溫度咁簡單，仲有一樣嘢就係個風。我哋知道啦，嗰個叫做咩啊？ 體感溫度， 叫做你係叫體感溫度，但係如果你叫做風寒指數，我哋叫 wind chill factor。wind chill factor 咧係隨時可以將你個溫度咧係下降十幾廿度嘅，即係本來咧你個溫度可能係零下五度嘅啫，但係加埋個 wind chill 咧，可能係隨時零下二十度嘅，係好得人驚嘅。咁所以咧，你一定咧就當然係最好就梗係去一啲唔當風嘅地方，唔使講啦，係嘛？咁但係你冇辦法咧，原來咧佢話。美國軍方係有咁嘅設施，我唔知有幾真啊，即係個波波，咁你就算你喺曠野冇地方匿嘅，咁你要過一晚，點死緊㗎啦，係咪？欸，佢就係靠個波波匿埋突出個頭，佢就可以捱到一晚啦。 咁講起個體感溫度呢，我記得呢嗰啲人呢話如果你譬如跌咗落海啦，好凍啦， 係呀係 呀，咁呢如果嗰個海好凍嘅話呢，你千祈唔好游水喎，即係你唔好嘗試。 哇！呢個就係鐵達尼號喎，災難啦。 係，佢話你唔好。 其實好多係凍死嘅。 係啦，係啦。 佢哋有曬救生衣噶嘛。 係啊，唔係浸死㗎嘛。 係凍死嘅。 因為佢話咧，如果你嘗試游而去逃生嘅話咧， 就散曬啲熱。 係啦，因為你嗰啲你一路走咧， 係啦，你個運動嘅嗰啲熱量啊走咗去啦。 咁你嗰啲水咧一路凍啊嘛，咁你行到邊度佢又一路吸你。 吸曬你啲熱。 咁所以你反而咧，你係一路寧願可能喺度求救啊，或者等死可能你都好過你遊。 啊，好有意思啊！咁好有意思，其實因為我會講海㗎，海好多嘢講，但我講埋嚴寒先，因為嚴寒呢即係近年都有好多唔同嘅電影呢就講嘅災難啦，最近嗰套咪叫做珠峰浩劫囉，係咪？即係舊年暑假定乜嘢啦，珠穆朗瑪峰啦，我冇去睇，但有朋友去睇就覺得麻麻。咁但係呢之前有幾套呢都值得睇嘅，有一套就叫做好耐㗎啦，十年十幾年啦，叫終極天險，叫做 Vertical Limit， 都拍得好好㗎。咁但係有一套呢其實我覺得最有意思嘅呢就係真人真事嚟嘅，就叫做Touching the Void。Void 咧就 void， void 本來就解虛空咁解嘅嚇嚇。咁當然啦，有時你如果我哋個買咗啲乜嘢嘅 coupon 啊 ，void 即係話無效咁解 ，void 即係無效。咁但係佢 void 本來解虛空啊，佢 touching the void 咧，其實即係話係摸，即係掂到天窮咁解。其實佢係講有兩個後生仔，哇！真係初生之道不畏苦啦，即係佢哋唔識死啊。兩個都好 fit 嘅，又好鍾意爬山嘅，其實好有經驗㗎啦。咁但係呢，佢就要去征服呢南美洲嘅安第斯山脈嘅一個高峰。咁但係佢哋去到呢，爬到去即係大半呢，就發覺呢突然間嘅天氣又變化，你知道啦嗰啲地方啦。咁卒之就落唔到嚟。就兩個呢就係越嚟越即係個處境惡劣啦，亦都係遇到啲險境啦，咁到最後呢就有一個遇險呢，另外一個想點樣救都救佢唔到，佢淨跌咗落山，另外一個呢有條繩即係拉住佢，咁但係呢以為放佢落去嘅，佢本來已經傷咗㗎喇嗰個，以為放佢落去，但係點知放下呢，原來佢嗰個斜坡呢嗰啲雪就崩咗，於是佢變咗凌空。咁即係嗰個冇傷嗰個呢就坐咗喺度呢就拉住佢，有傷嗰個呢就俾佢吊住喺半空，咁就入夜啦， 就過咗成萬咁滯，但係呢佢根本頂唔順，嗰個人呢佢自己都坐唔到，佢射落去啦。咁到到最後呢佢覺得佢啊佢唔知我都唔係好嘅 exact detail 啦，佢唔知係唔係割斷咗條繩係咩，咁佢以為死咗，咁佢走咗，但係佢自己割斷㗎，好似係佢自己割斷㗎，因為佢應該都死咗㗎啦，咩動靜都冇，佢話咩動靜都冇咁。咁雖然佢自己一個人落山啦，就落咗啦，咁但係而家講受傷嗰、那個。受傷一個呢，原來佢俾嗰個老友記割斷條繩，佢跌咗落去呢，就跌咗個冰洞入面呢，竟然呢佢嗰個過程好長好長，我唔詳細講喺度，你自己搵到戲嚟睇，因為佢好似香港上映叫做冰封168小時、 哦、 168小時你除一除24係幾多日呀， 嘩 吓 係喎， 七日幾喎，佢竟然呢嗰、那個老友記就返返去個 base camp 啦，你知係山腳嗰個咩基地啦，咁佢仲有一個請咗有一個叫做導遊啊，或者幫佢拎嘢咁樣嘅，就是、兩個男仔就喺個 base camp 度，咁但係佢老友呢其實佢就覺得 99.9% 呢就已經死咗㗎喇，佢個朋友已經死咗㗎喇，但佢死都唔捨得離開，即係佢心入面係唔捨得走、 嗯、 原來佢呢個唔捨得走呢就真係生死一線啦，竟然佢差唔多就要走㗎喇，嗰個老友記爬返嚟爬咗七日， 嘩 爬咗七日啊，喺嗰個半山嗰度啊，好遠好遠啊，靜臨尾嗰度喺個冰川表面一路係咁爬咁爬， 嘩 佢爬得非常之好㗎，佢直情係搵返嗰兩個後生仔，而家其實唔係後生仔啦，兩個已經係中年咁仔啦，現身說法，但係拍呢就當然係搵演員去拍啦、嗯、但係即係拍得好寫實，咁呢個又係講嘩絕處逢生啦，咁絕處逢生我哋都知道一個基本常識亦都係啦，冰天雪地呢其實你如果真係冇定匿呢，你就要自己掘個窿嚟匿，因為冰雪本身呢係一個絕緣體嚟嘅、 嗯 嗯、 即係雪呀係咪，咁所以如果你真係呢你要挖一個，全部就算全部都係雪都好呢，你要挖一個窿然後藏咗入去，最好又有搵少少雪冚返住，咁喺入面呢雖然你話你我個體溫都會令到周圍啲雪會溶溶地啦，定會溶啦、嗯、但係都唔緊要，因為你周圍嚟講呢，尤其亦都講嗰個風寒指數㗎嘛，係咪、 嗯、 即係你匿咗去呢、嗯、起碼你冇咗嗰個冰超，咁同埋呢其實佢係有一定嘅保溫作用嘅，咁、 嗯、 所以呢你都要喺啲雪度挖個窿， 挖個窿 嚟去逃生、 嗯、 好啦，咁跟住講水啦，頭先阿 Jerry 講啦，講水呢其實呢度我又想講有好多好有趣嘅叫做 counterintuitive 嘅逃生嘅常識喎、哦。咩叫 counterintuitive 啊？就即係同我哋嘅直觀啊，係好似相抵觸、相違背嘅、 嗯。 即係你直覺上應該咁樣做。嗱、 嗯， 好簡單，佢有一個講法就話，譬如我哋租架艇仔出去釣魚，咁香港都有啲釣友啊。點、 嗯、 知就唔知道啊？其實係唔應該嘅。香港而家啲天氣預測都好㗎啦，你應該聽曬先去出海嘛。咁、嗯、但點知突然間刮起風。唔一定係颱風喎，可能係季候風㗎喎，季候風都可以好勁㗎喎，冬天。嘩突然間刮起大嘅東北風，或者翻起大東風。咁、那個風浪好大，卒之架艇反咗。 嗯。 好啦，於是呢架艇反咗，但係你通常釣魚你都唔會係出到好遠好遠㗎，其實你都近岸㗎。 嗯。 好啦，但近岸於是你就話嘩我啲水性唔錯。 係。 遊返埋岸。咁佢就話你千祈唔好。 哦、 因為當喺啲咁大風大浪嘅情況底下呢，即係你知香港大部分都係嗰啲石灘嚟㗎嘛。即係好多大嘅岩石啊，唔係沙灘，沙灘梗係游返埋去啦，梗係講。但係呢原來所有呢啲石呢，一來係硬啦，二來佢上面就生曬好多好多蠔殼。 哦。 好、啊、多蠔殼㗎，好利嘅。佢話如果你係即係假設你識游水啊，但係你想話游返埋岸，於是游下呢最後就俾佢啲風浪將人成個推呢一拋拋落去搭落去嗰啲石度呢，你就死緊㗎啦。因為你真係就算你幾叻啊，你幾大隻佬啊，即係阿洛蘇維辛尼加喺個海度簡直都唔當你係乜嘢啦，個浪一抬起你然後搭落去。 同個 body mass 爭。 係啦，咁所以呢你就死緊，所以佢就嗱呢、這個就係所謂 counterintuitive、哦。返咗艇呢唔該你唔好遊埋岸、 嗯。 你情願呢就喺度呢就係等人嚟救。 哦、 又係嗰個問題啦，即係、嗯、等人嚟救呢就仲好。咁另外一個呢又係點呢，就係、是、如果你係坐渡輪。 係。 啊街道也好乜都好啦，你有船就嚟拍码头啦。 嗯。 但你一个唔小心差错脚跌咗落水。如果咁啱你係喺嗰个船同码头中间呢，通常我哋跌咗落水梗係好 紧张。 即係梗係要第一时间就即係因为你跌落去一定係 沉咗落去㗎啦、 啊、 你第一成有夾返個頭上嚟㗎啦係咪但係呢其實呢個又係一個 counterintuitive、 哦、 其實呢、哦、你第一時間走返上嚟呢分分鐘你唔係浸死係夾死係啦係夾死呀、哦、因為嗰個渡輪同嗰個碼頭中間呢你知佢一拍碼頭梗係撞下撞下㗎嘛嗰、哦啊那個力係大到不得了㗎嘛係咪咁你就成個呢啲雞蛋或者番茄咁呢即係你一上返嚟呢咁所以呢當然即係講係咁講啫我諗冇人做得到嘅。但係你真係要如果喺咁嘅情況底下即係無論係拍碼頭又好或者兩架大船中間、 嗯、 兩架大船中間都係嘅。你跌咗落水呢唔該你都睇一睇清楚。 係、 啊。即係你真係係安全、嗯、你先至可以冒返個頭上嚟如果唔係一上嚟就夾死嗰陣時候就冇得救啦。 嗱 呢啲又係有啲佢叫 counterintuitive, 係 咪 係會有意思。 係咪所以即係你估唔到嘅。 係。 即係呢、這個好啦咁但係呢就跟住嚟嚟講下都係講一想講火呢火呢喺香港呢即係唔淨止係市區你即係火燭啦行山都會遇到㗎嘛咁成日山火好多人驚、 嗯、 大家知道好多年前嗰個八仙嶺大火啦係咪即係啲師生死咗好多人㗎嘛嗰啲、嗯、老師基本上就係為咗啲學生就死、嗯、死曬呀嗰啲下咁啊張潤衡啦你聽過啦係咪行仔咁好啦咁所以呢但係其實山火呢其實都有好多人好困惑嘅遇到山火點辦呢 啊係喎、 哦。咁你講少少常識嚟。係冇錯。 睇風向。 係啦。咁所以一定要向咩呀 咦向燒過嘅地方行。 呢、這個都好但兩樣嘢嚟嘅。兩樣嘢嚟嘅。 嗱 風向先講風向先。 係。 風向就一定係逆風啦。 嗯、 即係換句話講呢如果你跟順風嗰個方向走呢你係唔夠啲火快嘅、 嗯。 因為你順風呢風成火勢就火助風威其實啲火嘅蔓延嘅方向呢一定係順住風嘅方向、 嗯、 所以如果你順住個風嘅方向走呢啲火就追住你係咪、 嗯、 所以你到可能到最後就走投無路、 嗯 啊、你亦都唔夠佢快咁所以理論上呢就係逆風好但當然逆風呢就真係有個問題啦逆風係咪走入個火海入面呢咁解唔係啦如果你走入個火海你就唔好走啦但係即係大致上是逆風但是就要避了啲火。 哦、 有人呢亦都提出過一點好有趣的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真係見過山火即係遠距離呢梗係講啦即係近我都未見過啦幸好亦都唔想見。但其實遠距離呢我由細到大我都見得唔少因為喺香港嘅新界呢每年秋冬時節呢、 嗯、 其實間中呢就有山火。咁日間就唔係咁顯眼淨係睇到少少白煙。但夜晚呢就成條火龍㗎嘛係咪即係嗰時我就我爸爸好多時都會放假呢我細個嗰時候車我哋一家人入新界玩下咁樣啦。咁夜晚返出嚟嗰時候呢就好多時候見到啊經過咩元朗啊青山啊邊度都好啦係、 嗯、 見到嘩山上面一條一條火光紅紅嘅火龍咁、 嗯、 就即係其實好靚嘅好壯觀啊咁、嗯、但係其實好多人驚㗎嘛咁、 嗯、 尤其是如果你住喺即係山邊嗰啲咁會燒到嚟啦係咪咁但係你遠處睇呢嗰條火龍呢其實好似好幼㗎 嗯、 其實山火通常不是說很大面積的很得意的它、 嗯、 會有一條路的它有一條即叫做 path of, 不是 least resistance, 但它是即可能是最好燃料的條路呢它、 哦、 就沿著那條路燒的、 哦。 但有一個問題就是說喂既然是這麼幼為什麼你不穿過它去到安全那邊呢那它應不應該穿過呢那我們呢就又休息一陣呢、嗯、就回來再分析這個問題。 好